我国新仅发行五种小型章，接受了自然博物馆。小型章分别会有自然博物馆外部、自然博物馆内部的宇宙厅、古生物厅、动物厅和植物厅。我国还发行了印有朝鲜的国花木兰、国鸟苍鹰、国犬风山狗和国树松树的四种单枚邮票。